城寨俾人嘅感觉系乱七八糟，当然更被视为香港三不管嘅狗贩之地。事实佢哋有自己一套秩序，这个亦都系最吸引人嘅地方。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邝明雪。 好，又回嚟舊屎，好啲咁啊！又同阿 Sir 繼續請食飯。 等等先，食飯前咧，不如我哋睇睇啲聽眾咩留言先啦。嗱，咁有人問咧，喂 ，Eddie Sir 喺邊度先 ？Eddie Sir 喺邊度啊？ 我逼走佢，唔係。其實咧，下個禮拜咧，我就想小休一日，咁啊，就所以同佢調一調，咁啊，咁啦，係啦，答咗啦。 原來係咁啊，同埋嗱，就有阿謝拉特啦，咁 Ear Value 媽就話咧，何國榮細細個已經聽佢個名嘅咯，唔係德成女王喎。 四个已经听 到了。四个听到个名啦，仲有一个咧就系阿 Lilian 就系同大家打招呼先啦。 啊呢、這个等嚟嘅呢个都。 仲有一个就话呢、這个组合好新鲜，咁下即系我问一问啦。 你睇咗咁多嘢嘅喂。 都系啦，喂唔系点做呢个 lens 系嘛？喂，我下次阿何国荣仲有冇机会上嚟先呢个组合？ 哎、有冇下次先？你问一下啦，我真系唔敢讲啦。我想揾佢教英文啊。佢啲英文咁即係 聽歌學英文， 唔記得啲詞啊嘛！你 我就係想睇你呢啲，唔係咁先過癮噶嘛！你太 perfect 咧，而且請埋嗰啲劉家傑嗰啲咁咧，即係撚到正個音，冇唔好玩。同埋我想聽一啲地道英文， 地道都唔記得曬噶啦！我係香港人， 佢都唔講英文嘅而家， 咪就係聽 你 講 啫。咁係你一講英文嘅時間， 我身邊有兩個。貴佬朋友噶嘛，全部啲朋友都是香港人嘅。 另外仲有兩個都是做演員嘅。 另外嗰兩個你講我哋新嘅節目。 我真係唔啊啊！我又睇你嗰個三個咩啊？ 我哋想講係三個鬼佬嘅，不過種族條例唔俾嘅。三個老外啊， 咁有邊三個先？除咗阿國榮之外，仲有 喬寶寶、 喬寶寶同埋阿一啦，布偉傑 啊，嗰、那個 Mr. Robinson。 咁你哋都係用 咁，我都係 Mr. Robinson 啊嘛。Mr. Robinson 啊 ，Mr. Robinson 啊，有咩 Pierre 啊 ，Johnson 啊 ，Pierre 係啊， 八個人嘅 Pierre 幾多次啊？ 乜嘢法國人係叫 Pierre 咯？我真係有時都好想知道。 我想問下你做最多嘅名字，我成日想問嘅，最多名係最多做邊個名係最多 ？Johnson 唔係，我諗羅賓遜係最多。 唔係 Richardson 咩？Richard 最多 唔係 Richard 好少嘅，反而 羅賓遜點解咁多啊？ 我諗 Richard 可能得一次嘅，就係咁多年嘅 Richard 好少啊。 即係羅賓遜係好多嘅， 好多啊。 點解咧？嗰時西人 啲編劇就識呢個名啊嘛，同埋佢係 Pierre 啊嘛 ，Pierre 係啦，法國一定叫 Pierre， 冇其他嘅。 即係我而家博物館做嗰套劇咧，其實我都係扮法國人嘅，但係佢唔係叫 Pierre 嘅，因為歷史人啊嘛，咁佢真係唔係叫 Pierre 嘅。 叫咩 Bonjour？ 其實你問得好嘅，因為我都唔知佢叫咩名嘅。 因為 介紹我自己都係講中文嘅，我係葉克森醫生，咁啊就其實佢嘅名好似叫 Doctor Yepson 嘅。咁但係我都要查翻嘅喎，因為頭到尾都係講中文，唔係講英文嘅。 佢主要係俾咩人睇啊？都 唔係，其實都邊個入去睇都得㗎。 哦，因為嗰個係你入咗 博物館㗎嘛，你入咗場之後就可以 有冇 time table 啊？我都係上網揾啦。 有啊，兩點同埋三點。 兩點定三點？禮拜六。 禮拜六。 好。死啦！ 佢講嘅係有限額20个人啊，不過唔知佢點。 入場有20个名額 嘅 啫， 嘅入場係冇限， 冇限咯，係咯嗰度。 但係跟住我哋三個人咧，就行住20个人，我唔知佢點做， 係嘛 ？OK， 實爆啦！咁多人中意你，唉，真係羨慕。 好似有特別節目啊，係咪？ 有特別節目啊， 等緊你啦，快啲啦！ 我苦練咗好耐嘅，咁啊，大家咧就 係佢好苦練嘅，係。 不過咧就係你 苦練咩先？ 俾你唱歌，我 你苦練唱歌係嘛？ 彈伴奏咁啊， 唔係你苦嘅，係隔離啲人苦係嘛？ 我哋受苦。 唔係我都成日聽我女啲小提琴咧都幾苦嘅，咁啊。 小提琴最苦啊，係 最苦 時啦， 係啊， 即係因為啲手指未揾到個音㗎嘛。 同埋因為小提琴，我以前細個學咧，你初時未掌握到咧，真係好似湯雞，你唔同鋼琴，你撳啲 keyboard， 你聽到都會有啲靚嘅聲。 湯咩啊？ 湯雞。 你覺得似咩？你湯過嘅咩？ 我湯過，湯過。喂，快啲，快啲等你啊！ 最近有一首歌好紅嘅，我嗌禮啊禮㗎 啦。你見呢個小楊知道佢有啲嘢㗎。 哎呀，好， 你 聽歌詞啊你， 你知道我老花嘅。 係咯。 係嘛？ 好啦，嚟咯！哇，你冇咁過，但我睇唔到，我睇唔到啊！ 係喎，係喎，係喎，老花喎。OK， 我冇花。 OK， 我唔知個 key 啱。 有新故東， 能受百樣痛， 難道有合約合同就會簽林峰？這亞洲不可定改，揮極都有用。Happy birthday to me， 眼报先你梦送。 好啦， 好嘢！ 哎呀，我有冇手包啊？哎呀，我手包出嚟添， 好大手包添。哇，呢首歌呢排真系好 hit 喎。 点睇亚视啊？ 系喎，即系你都系个电视人。 我系冇做过，我系争啲拍咗88年嘅张宝仔。 亞洲電視 咧係未有新聞證啊嘛，咁啊政府唔俾我拍嘅。 係咪邱德根啊？88年。 我點記得㗎？ 咁未打過工，未攞個張 check 我。Excuse me， 我又唔係鐵甲。 OK， 嗱，即係應該你係87年嚟到香港。 87年5月31日夜晚9點幾，係啊。 哇，好記得喎，呢個時間。 咁重要。 呢個重要人生嘅一刻，到達香港 ，land 咗香港。 仲要咧，嗰個機場嚇死佢。 啟德㗎嘛？ 啟德 邊個會嚇死人啫！ 喂，但你見到那個飛機喺嗰個九龍城落， 你喺飛機入邊，你唔覺噶嘛？喺出邊先覺㗎。 唔 係 喎，我真 係 望見過，我望咗師奶曬底褲喺度。 我得21歲啦，都冇所謂嘅，開心嘅。咁你夜晚咩都睇唔到啦。 我哋夜晚到嘅。 喂，咁你唔好講你嚟香港，其實主要時係一個旅行啦， 咩 心態香港㗎？ 我係特登買單程機票㗎，我係特登嚟住嘅， 想想想想揾 ticket 嘅咧。 我係因為我係想話，如果係有少少辛苦，我都唔會放棄翻去嘅。 因為嗰時你係未畢業噶嘛，你就係 我停讀嘅， 你停咗， 我係停嘅， 你就係停咗， 我唔係暫停嘅， 你 係停嘅。 Terminate 冇啊 ，quit 咗添。 Terminate 點解？咁你屋企人冇反對你咩？為一個醫生喎，嗰時候係 potentially to be a doctor 喎。 佢哋唔係香港人嘅。 OK， 咁佢哋就得你去發展你中意嘅，你父母就話 OK， 你去啦咁樣咯喎。哇，好 緊張係緊張嘅。不是緊張事業的，是緊張會不會有什麼事的回不到來的。 即是他們都那時你很年輕的，你過來香港的 時候。21歲的。22 即是滿腔熱誠衝勁。 是啊。 那時銀包有少少錢旁身，還是 你好像有 BB 的。是 有 BB 的。有 BB 的。那時候你是真的隻手空拳在香港。 1000元澳幣。 1000元澳幣。 5000元港幣。那就什麼都不知道。即係嚟到香港啊，乜都唔知嘅啫。 咁你一落到 地方喺邊 ？TVB 喺邊？咩叫 TVB？ 其實都唔知喎。 你一嚟到諗住係拍劇㗎啦。 有冇認識嘅先？嗰陣時嚟到。 有我住一個朋友個屋企。 我通常都係咁嘅。 咁咧就住咗，應該係住咗一個月，要俾租金。 嗯。 但係 OK 嘅，我記得廣播道。 我廣播道。 好巧啊！行幾步就到咗 TVB 啦。亞視啊。 亞視好榮幸。 是啊，相對三間都在這裡嘛。 那你那時候有沒有試過站在門口等明星？ 沒 問心。 我都不認識明星的，你說的名字我都不知 道。那其實那時候你決定買一張 one way ticket 來香港，就是希望能夠入娛樂圈，還是想有。 是想唱歌的。 去唱歌。 是想唱歌的。 是唱歌的。那 就意外。都不是意外的，是緣分整定的。因為我初來我是沒有事做的。沒有事做的。那就很多時間，那就做什麼？行啊。行路啊。咁我會喺廣播道都會行到去九龍城啊，咁周圍行㗎嘛，即係每日都行8個鐘、10個鐘啊。咁有一日就意外行到落去紅磡，意外行到紅館，見到一座咁嘅嘢，咩嚟㗎？咁啱啱後面開咗門，有4個男仔坐喺度食煙嘅。咁佢4個男仔咧，就原來係譚詠麟個樂隊。咁佢哋一望到我，誒何詠麟啊，你識我？咁啊，咦，入嚟啦，阿倫喺入面嘅。咁啊，叫我入去咧。咁阿倫啱啱彩排緊，咁啊就叫我入去。咁啊就變咗，我喺後台睇咗佢30場演唱會。 佢點知你啊？ 做咗佢2次嘉賓，本嚟應該3次。 你之前喺澳洲同佢有個偶遇過㗎，同 Alan Tam 喺。 我做個司機啊嘛。 係咯，所以 that's why 就真係有個咁樣嘅。 因為我87年嚟嘅，佢哋係86年喺澳洲開演唱會㗎嘛。 專登做呢個偶遇㗎嘛？嗰陣時我睇你個 專登做咩？ 即係專登撞佢 撞下佢咯。 你特登去噶嘛？你咪真系 你上高 写 维基写噶，维基写。 你讲去做个司机， 做司机 系啊， 梗系特登啦。 唔系，所以我觉得咧，人生有啲嘢咧，嗰啲人 嗰个系一个机会俾你噶嘛。即系第一次系1985年嘅，就张国荣、梅艳芳、雷芳、草蜢仔佢哋就开演唱会啊。咁啊就唐人街嗰啲人就揾人帮手，跟住啲 friend 话俾我听，喂，佢哋揾人揸车噶，你做唔做啊？都冇钱噶，诶，唔紧要做，咁啊做啦，咁啊识咗张国荣啦。咁就同埋都識咗草蜢仔嘅，即係草蜢仔同埋張國榮，女方就冇識到，梅艷芳都冇識到，因為梅艷芳當時係唔舒服嘅，唔見人嘅。 草蜢 係啊，草蜢好正嘅， 好正。 咁草蜢仔都識咗，咁就跟住1986年咧，同一班人做譚詠麟演唱會都揾我噶嘛，咁咪咁啊咪同佢一齊咧，咁就同佢和音嘅女仔就好 friend 啦。咁啊，佢哋同 Alan 讲话，喂，呢个鬼真係好识唱你啲歌喎，系咩？咁啊，佢彩排嗰阵时咧，喺澳洲雪梨彩排嗰阵时，叫我上台同佢一齐唱啊 ，Jam 哥， 唱边首啊？ 唔系 Jam 哥嘅，你一齐唱《永不想你》 哦。 从话不爱你，但前世至今总未忘尽，仍是会想起《永不想你》 系。 系啦，再爱但留在我的心里。 佢开 头 嗰 个钢 琴 咧， 系好似《陨石旁的天际》嘅， 系咩？ 嗰、那个开头 都似嘅， 系咩？ 开头林敏聪作嘅，点解我咁有印象咧？咁啊，讲讲啦。 系啊，好少人记得呢首歌噶，你好劲噶。 因为有一次咧，林敏聪同佢家姐林敏儿咧，想为响呢个红馆开演唱会，即系搞嗰啲音乐会，咁请 Alan 嚟唱呢首歌。咁咧 ，Alan 唔系 Alan。OK， 唱呢首歌，咁呢咁就佢都講，原來係佢作嘅，咁啊真係佢俾 Alan 唱，咁我特別有印象，同埋嗰次呢，因為我係有份參與嗰個舞台表演，咁我幫張學友做伴舞嘅嗰陣時，奇怪哦， 係啊，好奇怪嘅， 仲有奇怪， 我唔能夠可以諗到你做 dancer， 我唔係跳舞，我係踩，我嗰時係踩 Rora 嘅，我係玩 freestyle，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啦、 各位聽眾自己上 YouTube 打溜冰滾軸達明一派。第1分40秒转到个头甩晒， 佢记得几多秒添啊？ 我梗系记得啦。 以前系不停 录片，佢睇咗100次、1000次，睇翻佢当时。 俾阿女睇啊，阿女笑住话啦，爸你好肉酸啊。不如你， 喂， 咁即系话你跟住就 但系我嚟到香港嗰阵时候，我唔知道你个开演唱会噶嘛，我红馆都唔知系乜鬼噶嘛， 系 意外行到后边，跟住意外有佢个 band 喺后边， 又见到你，食 紧烟，见到我认得我，我唔认得佢哋，佢哋认得我，咪叫我入去。跟住、 我信嘅，我信嘅。有阵时啲嘢咧，整定， 整定， 真系整定啊！如果系咁样，你行行下，咁啊真系又去行到红磡， 好远啊！ 哇，你又广播到阿红磡， 系啊， 系超级远啊， 系超级远啊！ 我谂有8 km， 所以你话即系你可以行边个方向都得噶，咁你咁巧，你會行到嗰度嘅，跟住有嗰班人喺度啊，跟住又入咗去。 所以呢個係機會，更加係要 destiny， 就係你就係你噶啦，湛玉。上嗰時好難忘喎。 雖然我喺紅館表演過嘅係一次嘅啫，係兩次啊。佢其實佢見我上台3次嘅，但係有一次我唔喺度嘅，因為我住朋友屋企嗰度咧。佢規定咗每晚都一定要10:30之前翻到屋企。咁你翻唔到屋企咧，佢山门咧就唔会开俾你嘅。 哦， 咁阿伦啲演唱会咧，晚晚都系到11点。 系 encore encore 啊！ 所以我晚晚都系通宵行街，咁啊就跟住翻去等佢开门，我入去瞓觉。咁中间就顶唔顺啦，太辛苦啦，咁啊就唔去演唱会嘅。点知佢嗰晚系叫我上台啊！佢喺台上叫我上台啊！我唔喺度嘅。 哎呀！系咯，真系唉。 咁第一次喺红馆你开，即系有机会唱嘅时候，嗰种感觉系点啊？仲记唔记得嗰种咁重要嘅 moment 啊？第一次喺香港红馆有机会唱歌，有冇印象啊？应该好深刻。 唔系，都系好特别嘅，因为你其实你系睇唔到啲观众，但 系 你知道佢哋喺度嘅。咁你喺中间啊，咁周围有10000个人啦，咁啊同阿伦一齐嘅喎。 Heart attack。 Heart attack 冇，开心死啊！ 但系会紧张到 少少啦，但系 shaking 啊， 22岁啊嘛，紧张咩紧张啊？兴奋啊！ 兴奋， 我同你差唔多年纪， 咁啊，同佢一齐唱朋友啊，系咯。跟住我仲最尾嗰度，我仲系唱埋和音添啊。跟住佢之后，佢学咗 唱和 音啊。我 s 我都话我同佢两个妹一齐唱歌噶，我系唱和音嘅。 朋友啊嘛， 吓 朋友。 朋友， 繁星， 哇，好难唱噶。 我就 呢啲歌咧，你听啊，你觉得好好听啊，到你唱嗰阵时先知道几辛苦啊。 我觉得咧， 去到嗰度啊， 和音系最难嘅。和音是难的， 朋友的和音是难做，因为其实他很多位置是没有和音比的， 啊，都要看位置 的，不是那些 chord 的问题的， chord， 啊，但是 我是没有学过乐理的，我是 Me too， 我是 instinct 的，因为教会，okay. 即很多年前在教会唱歌的时候 都是会让你唱什么我就找个和音唱。 你知不知道香港教会的歌呢，我们以前小时候唱的那些是不合音的，咩意思呢？新旧我哋，我们是你的家人。 因为最早期嗰阵时咧，香港教会咧系即系夹硬攞啲英文嘅诗歌，跟住咧就配翻中文，但系啲中文系唔跟音噶嘛，咁啊佢就即系填咗落去咪填，因为佢翻译添啊，佢系翻译跟住填咗落去就唔理个音去边嘅。咁就變咗唔啱囉。 我睇人哋外國美國 嗰啲，但而家唔係嘅，而家好似係跟得啱嘅， 有曬成隊 band full band 㗎，好正㗎嗰啲，而家 唔知喎。 咁嗰個會唔會係一個轉捩點呢？即係你入行開始入娛樂圈，因為跟你上完台之後啲人知道你何國榮喎，有呢個人嘅存在，會唔會嗰個係你 start 嘅 starting point？ 你講幾次啊？ 就係唱上次，即係第一次你喺台紅館同譚詠麟唱完歌之後， 同佢唱歌之後， 跟住 八月中就做佢生日會嘅嘉賓啦。跟住之後就一直都冇見到佢。 嗯， 我哋唔啱 key 啊！即係喺音樂方面咧， okay， 我哋好啱嘅。係喺音樂之外咧，我哋冇嘢講嘅。 哦， 咁咁佢係明星，我係小朋友，咁啊就。 但係嗰陣時你啲中文得唔得㗎？ 唔係好得，所以佢都係有啲唔開心。因为在台上，因为我不是说第二次呢，我没有出现的，那他很愚的嘛，我在雪梨认识了 个鬼仔又很厉害，他唱我的歌 叫 他 几次都 没 有出来。 在哪里？那他之后他问我，喂，你去了哪里？为什么？那我解释给他听，睡觉啊，三门啊，很累啊，他安排酒店给我的，所以剩下的演唱会呢，我是住酒店的。咁就第三次咁我上台呢，佢係問我，咦，发生咩事啊，喺台上发生咩事啊，有啲咩事啊，咁佢应该係想我讲返话，咦，好攰啊，咁就要瞓觉啊，所以冇嚟到啊，不过哎呀，兩日安排咗酒店俾我住，即係可能佢係想我讲呢啲嘢，咁我冇讲啲，因为我唔識听㗎嘛。 哦，但嗰时中文真係未得住嘅。 几句囉。 咁係咪因为咁中文好系点解？系因为你身边识个太太，跟住真係耐咗啦，都 唔係咁，始終 佢生活咗香港時間， 始終唱歌啦，同埋 TVB 啊嘛， 係咯，我哋開始入 啲劇本啊嘛， 開始入劇啦， 啲劇本睇劇本，我係唔寫拼音，又唔寫咩嘅，即係總之佢嗰個字唔識噶啦，查字典或者問個朋友，跟住死記咧就唔會寫嘅。 嗯 ，OK， 咁變咗就入娛樂圈就由識譚詠麟嗰次開始係一個。 第一个是张国荣， 张国荣 八五年我做他司机，还是私自跟他一起揸车落去 Canberra 三个钟头，喝咖啡再揸车。 哥哥点啊？私底下讲下，哥哥点啊？咁 啊？ 吓？ 有冇咁啊？ 佢有，不过唔系只手啊，系个台盘。 Okay， 其實 因為我哋落去 Canberra 嗰陣時候，有兩個 crew 同我哋一齊嘅。咁，但係我哋落去 Canberra 嗰陣時咧，我揸車咧，咁啊飲咖啡，咁啊翻嚟兩個 crew 就瞓覺，好攰，咁啊好悶啊嘛，又攰啊嘛。咁啊 ，Leslie 喺香港係冇機會揸車噶嘛。咁佢問我可唔可以揸車，我得，你揸。咁啊變咗佢做我司機啊。 就係咁啦。 咁啊坐喺前邊啦，咁啊同佢傾偈，傾咗成三個鐘啦。 你中唔中意佢啲歌啊？ 我中意佢啲歌， 例如咧跑下你啊。 系你， 仲有 Monica 之 嘛？Monica， 其实咧我系中意风继续吹啊，但系我系唔记得歌词啊，唱得唔够多， 系 嘛？但系佢同梅艳芳嗰首歌啊，我中意咗好鬼耐嘅。 没有一声再见， 系啊， 没有半声 佢咩都记得嘅，好正噶， 我都 缘分啊嘛。 OK， 哦 ，OK， 明 白。哎呀，你记得个名系 啊，记得个名嘅，好正嘅呢首歌， 好正呢首歌，好正， 好正， 好正。 即係其實講真啦，佢哋兩個都走 咗咧，把聲又好好夾啊， 好夾 㗎。 佢個聲嗱咁唱歌，我哋都講咗。咁其實我諗大家最為之認識嘅你入 TVB 拍劇做羅便臣，講下點入 TVB 啦。 羅北辰， 快啲嚟講下大頭綠衣點解你入到 TVB 依個，大家都想知道。 又係意外，係咯，係啊，係咪而家講嘅？ 係啊，講㗎啦，去到電視劇㗎啦， 剩翻十五秒㗎咋。 讲讲讲 ，OK， 有冇时间？ 有 讲下喂 TVB 又点出现嘅呢个嘅转折点？ 佢都系意外嘅， 又意外， 全部都系意外嘅。 人生就意外里边发生出嚟噶啦。 你唔做咧就意外，就冇噶啦吓。我当时教紧书噶，教紧英文噶嘛。 哦，嗰时 补习社 ，OK。 咁啊就有个同事话俾我听，见到有一张海报咧，就开波就话 TVB 系揾紧一个识讲广东话嘅鬼佬嘅。咁佢话俾我听留低个电话噶嘛，咁我打嗰个电话，试下啦。咁系一个中间人，就唔系 TVB 嘅，系一个巴斯基 夏伊 巴基斯坦人嘅。咁就佢话我话我冇经验，我冇做过呢啲嘢，我唔识噶。咦，得你 OK， 你 OK， OK。咁因为佢搵唔到大个，咁 得你唯一个打上去， 得我一个 嘅，红苏绿眼嘛，要好难嘅。 系啊，咁你又讲广东话噶嘛？当时唔系几多个人系会讲噶嘛？ 系一 即系八几年嘅时候，未出世几多年啊？嗰时候系一九八几年啊？呢个情况拍剧，你话开始见到 都系八七年年尾嘅。 哦，咁其实都好近 嘅，八八年年头啊，系咯。 O K， 咁佢带我去 T V B 啦，咁啊见到曾丽珍，咁啊佢当时系监制噶嘛， 亲情啊嘛。 咪 真情㗎嘛？ 未你等啊！ 未有嘅真情。 我明 講先。咁就佢攞個劇本出嚟俾我睇，咁佢揾一段英文嘅要我讀嘅，咁但係我好緊張嘅，我係唔出聲嘅，我坐喺度五分鐘都唔出聲嘅。咁佢放棄啊，咁佢就做翻自己啲嘢啦。咁我就同自己講：，唉，你傻嘅真係，你唔做咧，你會後悔一生嘅。咁嗰啲對白咧係都係啲阿 Sir 咧點樣鬧人㗎嘛？ 英文嘅， 英文嘅，咁闹嘅梗系大声啦，即系啦，咁啊咪好大声读出嚟呢样，咁佢已经背住我噶嘛，咁咪吓亲佢咯，咁但系冇办法啦，都系请我啦，咁啊入咗去啦，因为佢当时有关少聪，咁但系关少聪系望紧，你唔知边个叫关少聪 系 Kiss 鬼仔嘛，吓鬼仔 混血嘅， 系混血嘅， 吓但系好叻嘅，无论系演戏、广东话乜嘢啦，都系好叻嘅。 关少聪， 咁啊佢已经系拍紧佢已经系拍紧曾丽珍呢套嘢《大茶园》嘅，咁但系需要两个鬼佬噶嘛，所以咪要揾佢，咁又冇办法啦，要俾我做咯。 关少聪走咗啦， 走咗啦， 佢 走之前佢秘密移民咗加拿大，跟住失咗踪，冇咗。 即系大茶园呢套剧要揾两个外国人， 要揾两个鬼佬。 咁关潮聪就已经有个角色， 佢已经系其中一个主角嘅，系咯，跟住揾埋我咯。 O K， 咁啊拍咗啦，但系竟然拍得 O K 噶。 做咩角色啊？ 就唔系太差。 有冇印象？第一个电视 几好啊！我要强奸人嘅。 强奸边个？ 好惊啊！ 唔记得 边 个？ 强奸 人。 我成日都唔记得。 咁样大茶园， 佢仲系 TVB 嘅佢。 大茶园 嗰时 套戏个女主角咩 男女 主角，有冇记得嗰套戏个男女主角？ 记得。 大茶你强奸添咩人？ 都唔记得。 我嗰女仔系边个啊？记得，我唔记得佢个名啊嘛，就系。 哎呀！ 你要查翻啦。 你强奸第一个女仔戏里边，你唔记得咗？ 戏里边嘅。喂，嗱，我揾到啊，有 Google 咧，咁啊有呢个睇睇先。原来咧，睇下先系呢一个八八年喎，原来。啊！睇下先，嗱，边个咧？又吴启华啦， 吴启唔系佢， 唔系，嗰时未依依住 啊！你 嗱，系嗱，唔紧要，仲有一拣，仲有一拣，选择题嚟，呢个系吴信君系咪？ 唔系，你一讲我会话俾你听嘅。 O K， 应该有个文字啊， 有个文字啊嘛，睇下有冇个文字。 邓瑞文 唔系邓瑞文，睇下咩文先有一个 文， 唔系王一飞啊嘛，都唔系王一飞啊， 王一飞啱啱上个星期见到佢， 林以文啊嘛， 林以文 仲系雨亦之啊，叫做入面剧中嘅角色就 林以文，即系而家仲拍紧， 仲系 TVB 嘅， 仲我而家做妈咪，但系佢好个样 keep 得好好噶， 打哥噶嘛， 你谂下强奸有着数。 但嗰時 比我呢個鬼都強姦咗咧，佢可以 keep 住咁多年嘅。 但嗰時無線拍強姦戲，咁點咧都佢係掙扎啊、流淚啊，定係點樣？ 掙扎同埋流淚咧，咁你梗係88年嘅，唔會。 唔係啊，以前語殘片係 拍 幾 多嘢出嚟噶嘛？ 即係因為而家要好， 你只 係 見到咁多嘅啫，即係你唔會見到 佢啲衫啊， 只係見到 無線你。 同埋喺草入邊嘅。即係喺即 係 啲草田裏邊啊， 哄低佢， 哄低， 跟住就冇啦，聽到咗啦。 咁啊，可能有啲雀仔飛走咗啦。 跟住咧，跟住拍啲咩 啊？拍定天國啦。咁你話拍得幾好啊？點解呢個強姦翻？ 唔係即係因為唔係強姦嘅問題嘅，係即係可以講到對白，又可以聽到我講乜。咁啊就 NG 唔係太多嘅。 佢講講廣東話㗎嘛？ 中文 㗎， 講中文㗎啦。 係啊。 咁你 啲咁多年全部都係通乜？ 做一個警察啦。 有一頭講國語嘅，咁啊英文係好似講過一次嘅咋咁多年。 Hello。 係。 咁呢個角色係一個英國嘅。差人啦，定系乜嘢？ 秦布房 哦，殖民地年代英 秦布房嘅 文初戏嘅， 系啊， 你就强奸咗阿林以文喺个草丛度， 系啊， 咁啊声名大噪，跟住继续拍剧啦。 唔系，因为我谂嗰阵时系咪 派别天国系同一时间拍嘅，咁啊 OK 嘅， 好少鬼佬做即系做即系 系啊，即系好少人好似我哋咁笨嘅， 咁流利嗰阵时流唔流利嘅都 OK 嘅。 OK 的。 咁你劇本 點 啊？ 即係我可以睇翻，我而家可以睇翻噶嘛？你帶查完你睇唔到嘅。 點解？ 我睇到你睇唔到嘅。 點解咧？ 冇出過碟嘅。你上網揾嘅，你揾唔到啊？ 啊，係咩？會唔會辦法？ 哦，你哋 太平天国你可以揾到。 佢 帶查完 已經係冇，佢冇出過 TV， 冇 出 過碟， 冇出過碟。 即係佢俾個 copy 你嘅。 唔係啊，我當時錄低。 自己錄低咪得咯。是用 VHS 啊 ，VHS 啊，录录低，跟住已经过翻数码噶，但系吓， 一定啦，要啦， 系啦， 哦，即系呢个无线自己， 但系都等咗，都等咗廿几年先至过翻数码，咁啊，嗰啲系磁带嚟噶，你知咩意思啊？ 我梗系知啦，你要揾啲嘢咧， 佢哋唔知噶，磁带咧，其实系啲摄石嘅嘢咧，咁啊有啲胶水咧，你黐住嗰条带噶嘛，咁啊， 知唔知噶？ 你新买嗰阵时冇事噶啦，但系如果隔二十年之后咧， 潮湿啊， 啲胶水系可以淋嘅，湿嘅，跟住你一 play 咧，所有嘅磁石咧，就所有嘅磁咧，就黐咗喺你嘅你部机度咧，就嗰条带就冇咗啦。 你知唔知上次我有一次讲咸湿嘢咧？ 上一次， 我有一次 讲好多次啊， 好多次。 我哋讲啲书咧，咸书咧，黐埋一页页咧，阿 Lance 都唔知明唔明啊呢啲。 我明嘅，咁唔使讲 啊，系咯，即系咁讲啊，喂，你梗系记得啦，因为其实我哋啲磁带咧，鱼成日冇耐听咧，就要摆落里边转下佢先，要等佢 fast forward backward。 嗰个咧就系讲个紧度啫，因为如果佢太过紧。咁佢 play 嗰陣時呢就會食咗條帶㗎嘛。 又都會啦。 但係嗰啲磁帶啲人講話你搵兩個一個或者兩個燈膽，以前啲燈膽唔係呢啲。咁就擺喺個箱入面。 開住嘅。 跟住你開着佢呢，咁就嗰條帶就擺入面呢，焗住唔知幾多個鐘呢，就希望啲膠水係會溶咗跟住再黐返，咁就希望就會冇事。但係都幾難嘅。 幾難。 幾難嘅。 不過嗰啲， 因為我哋都仲有啲錄影帶未過，同埋有啲 mini DV 啊 ，mini DV 啊 ，mini DV 我都有啊， 係 咯，好多，我有啲， 咁佢都係有，佢係好有機會會壞嘅，你哋讀唔翻嘅。 雖然話 DV 叫 digital 啫，但其實佢都係用磁帶噶嘛， 佢都係磁帶噶嘛， 都係磁帶嚟嘅。喂，嗱，講到咁開心咧，又夠鐘啦，你話啊幾快咧？所以好快過㗎咋，仲有一節，一陣翻嚟再繼續舊事好啲，繼續何國榮。